占叔嘅词啊， 啱啦，呢个即系绝配嚟嘅。 哇， 辉哥加占叔， 你净系哇，我净系听到前奏，我鸡皮都起晒，又谂起嗰个电影嘅画面。 你俾阿 Lawrence 好大压力嘅，佢一定要弹得好好嘅前奏。 你只要黑埋只眼，谂下巩俐扑火嗰一场。焚身如火。纵唱真爱警歌，人不顾身，让痴心去破火。黄土地里，做我真挚爱的歌，情浓些。万载千秋也知我心，同享福祸。焚身如火，用火烧了我，燃烧我心，承担一切结果。再千秋也知我心，同享福祸。焚心如火，让我烧爱以火，燃烧我心，承担一切结果。人不顾身，让痴心去破火。黄土地里，纵唱真挚爱的歌。